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切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谢玉提，我是话剧《茶餐厅》的编剧导演，很高兴在诵读小站为大家诵读。对于我们来说，在这个时代，年轻的编剧阅历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通过阅读量来替代我们那些感受不到的阅历，所以读书就非常的重要。一方面呢是读各种相关的文学类的书籍，专业类的书籍，其次呢可能对于历史性的书籍，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可能也会读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读书是能够帮助人进步和成长的一个方式。下面我读的是腊八粥冰心。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12月初8，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18种果干掺在一块煮成的。果干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的，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阖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18种干果象征着18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因此借此机会清理橱柜，把这些剩余的杂果煮给孩子吃，也是节约的好办法。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母亲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我只有14岁，我伏在他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昨天煮好的腊八粥。现在我每年还煮着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姚家园路、青年北路到星火西路由东向西方向车多，朝阳北路、十里铺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广渠路、百子湾路段由东向西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声 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钻， 快乐不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磊，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大水冲了龙王庙，传销团伙 KTV 聚会被劫，但奇怪的是不敢反抗，这是为什么？咱们瞧瞧去。 兄弟姐妹们， 咱们 今天、好好说， 哎， 别着急嚷， 我点歌了，我先开。 先别着急， 我低着 听，开了。先得要讲话，咱们先开场好不好？这泛滥的精神，我们庆祝我们去年一年的业绩，我们成功的发展了100个下线，说明我们这个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虽然国家现在严厉的打击我们，但是我们隐藏的还是很好。从明天开始，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工作，发展出更多的人员，挣更多的钱，让你们都成为上线，好不好？ 好， 每人挣大钱，好不好？鼓掌。 老板可以唱歌了吗？ 好好，点歌来。 我的热情 太老了，好。 哎，你等会儿是啥？这回你拉的最少了。 说话太粗俗了。 你这回拉的最多是吧？ 你粗俗，你拉的钱太少了。 我们家亲戚朋友可真的挺多的，十几个人的，形成了金字塔结构。 全让你拉下来了。 那可不是。 现在他这层的塔尖， 百万富翁不再是梦了。 哎，今年你进账应该有500万了吧？ 差得多，差得多。 哎呦，你还努努力，真的。 我觉得老板，咱们应该换口号了。以前那个什么万元户，我觉得太老了。亿万富翁不是梦， 亿万富翁不是梦。 两年翻身人上人， 这都不爱人，这是。 你有空买本书看看，什么人上人啊？ 人上人不对吗？你有钱了， 你现在跟谁出去谈话还人上人这个层次呢？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冲出亚洲。 哦， 我跟你说，你现在可是金字塔的 最底下， 我可是金字塔的 尖儿， 你得爬楼啊。 是我爬楼费劲，点歌嘛，不是，咱不是唱歌吗？ 对对对，随便点吃的啊！今天我请客。 那我要一个果汁儿。 我要六个汉堡。 一个果汁，哎呦，你喝过什么香东西？来来来来来，一扎一扎，扎一扎，快快一扎。 那好的，那唱歌唱歌。 哎， 穿我的新衣。 怎么了？卡了？ 我也唱了，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 你那歌完了， 哎，又来六个， 哎呦，哎， 老板，这咱们呢？ 什么？有狗叫啊？ 嗯，哪儿呢？ 孙儿， 谁呀、啊？你凭什么？ 传销的团伙是不是？ 哎呦， 对， 快让警察发现了。我们不是，我跟您说， 不是他是吗？他六个是警察。 那怎么知道咱们是传销？ 嘀咕什么？ 啊？ 这都错没错？对， 哎，是对。 你 不是政府？ 你对呀、啊？ 政府， 你把鞋脱了。 让我脱鞋， 上我边上换鞋，站我边上脱鞋。 你把皮带脱 了。政府，你要让我脱鞋，那你们就完了。 政府，脱鞋，政府求您了。要知道他脱鞋之前，您先枪毙了我得了。 那你脱，你脱鞋。 我也不行，我也不行，我脚心不能受凉。闹肚子不是？政府，您这我是那个肠胃啊。 政府，您别乐了， 从小就不好，脾虚。 那女的你脱，我也不行，都不脱鞋，解腰带。 为什么老要脱鞋呀、啊？ 他说解腰带呢， 怕你们跑，知道不？我们这儿对你们，我们还没两手了。 两手不是中间你有靠子， 还没两下子。 不是政府，您不 明明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吃什么呢？啊？ 吃什么呢？ 你们这种人我们见得多了。 不是政府， 别咬命啊！我脾气不好。 您别生气，您别生气。 把鞋带解了，把鞋带解了。 哎，我这鞋没鞋带，政府我 他这一脚蹬， 实在是没鞋带，政府解不下来。 中， 我实在是没带， 踩着后跟。 我有一小疑问，你干嘛非得跟我们这鞋较劲呢？ 那个伸手， 坐 下，伸手， 兔子。我这训狗呢，您这 看你们老不老实？ 赵鹏，我们可老实，我们特别老 实就好。 哎呦，您别敲着我，别敲，人多一会儿。 我们这儿可人多哟，那个。 赵鹏，赵鹏，这么说您， 您说， 我们有12个呢， 真是的。 我们可带着武器呢， 哟， 专门治你们这个坏人。 什么武器？ 能告诉你们吗？ 不能。 哎，别问那么多，赶紧把自己的事实都说了。钱在哪儿呢？ 钱， 非法 传销， 在班里 挣了那么多钱，几百万的什么，刚才我听了说是要当亿万富翁， 是是， 还要金字塔尖上， 对对对， 还得人上人， 对对对， 还得冲到世界。 那都是他说的，那都是那女的说的。他哎，政府，您听的话，您听全是他说的。 政府对，他是塔尖儿，政府， 他自己该承认了， 他把他们家一家人全都给拉下水了。 对。 说归说，但是钱不在他那儿，很少。 别别别别，正 官，乖一点啊！要不然的话， 正官您别打住， 我可 别打我肩膀了，正官 你赶紧， 正官别老拍我，正官 我 痒痒，我痒痒，正官你别闹。 只要我感到开心的话，我可就 正官你要说什么呀？ 拍拍脸啊！ 我身上带钱都在，剩下都在卡里呢。你说出门谁也不带多少钱？ 你 正官，我是那底座。我一分都没有。 对，政府，我们挣钱全靠底座。 那你穿戴的可都不错。 谁说的？ 打 这假的。 假的？ 都拍，都拍，都拍，都拍。拍，这事儿，对，哎，你对我拍。 怎么回事？ 怎么又来一波啊？怎么？ 哎，都是兄弟，好商量，都是兄弟。 什么兄弟？ 一波的一波。 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你们干什么的？ 一起的，一起的，一起的。 兄弟一起的。嘿，我跟咱们你们那是一起的吗？一波传销的，一波骗子，在这劫人。 你谁啊？ 我谁？你们到公安局看看就知道了。 啊，你是真政府？ 那你们是假警察啊？ 政府。 哎，这会儿你认了。哎， 我说咱们别闹好不好？咱们这都三国了，成了， 我这脸就白猫了。 我们是真传销，你们是假政府，他们是真警察。 甭废话，都有罪。 啊，政府您没罪。 搁这，再搁这。 哎， 都搁这，都装起来，装起来。这是政务。 靠哪个队长？ 都靠上啊！ 好嘞，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 我只是 行了，别挨这数了。 我只是喊口号了。 谁从你开始谁？ 嗯， 塔尖过来。 冲了龙王庙这件事儿是个真事儿。听说一伙12人的传销团伙在 KTV 开年会，16人团伙闯入恐吓抢劫，未遭到传销团伙的反抗，仅仅6人轻松抢劫12人。传销人员事后无奈的解释：“哎，我们以为他们是便衣警察，也不敢反抗，所以要配合呀。” 12人误以为6人是便衣警察，而6人呢，则辩解称他们是来向12个人听课取经的。随后，警方在12人的随身携带物品当中发现了传销的培训资料。 传销呢，这个行为害人害己，还有可能让自己的家庭陷入经济拮据的困境。为了发横财，也不惜把亲朋好友都拉进传销的队伍。 朋友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对任何传销行为说不。 街坊们都说：“哎，你们看，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这就叫一锅端， 鬼子和伪军打起来了！” 哦。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杭州小伙上班爱笑，被奖10个月工资，网友们不淡定了。 哎呀，上班喽！ 哎，小邓， 哎，什么事儿？你说， 你脖领子的毛线开了？ 不，我脖领子还有毛线？那个，您看错了， 你的高领毛一开线了。那还笑呢，你大冷天就这么自着风还乐，你真的，你这里里外外冻透了得。 我跟你说，我每次看着他上班啊，就这毛衣啊老是衣冠不整。我 你说这话有问题，什么叫毛衣就是衣冠不整？ 我 这冠在哪儿？ 那影响我们的心情。 真挺可乐的，就这开线的毛毛，开线的毛毛。 这句话你说得上来吗？开线的毛帽子，你找一毛帽子。 开线的毛帽子和这个开线的毛领子， 啊，你回去换一套怎么样？ 我就一个掉线的毛孩子。 毛孩， 你这个发音都不标准，要不叫毛孩，要不叫毛孩子。 哎，真可乐你。 哎， 你们听过没有啊？ 啊， 年终奖听说减一半， 减一半。 好， 年终奖少发。 嗯， 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呀？你说说他为什么要少发呀？ 我说你心态怎么那么好啊？少发了你也乐。 我觉得他想骗我。 你咋吃饭？ 吃饭了，吃饭了。